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九章，不祥的失败，第26集。 比赛前一天，狂风呼啸，雨下得比任何时候都猛，走廊和教室里太昏暗了，又多点了一些火把和灯笼。斯莱特林的队员都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，最得意的就属马尔福了。 唉，但愿我的胳膊能感觉好一点。 他叹着气说，外面狂风撞击着窗户。哈利满脑子都想着第二天的比赛，没有心思考虑其他的事。奥利弗伍德总是在课间跑过来找他，给他支招。第三次发生这种情况时，伍德说话时间太长，哈利突然意识到黑魔法防御术课已经开始十分钟了，赶紧拔腿就跑。伍德还在后面大喊， 迪格里转身特别快，哈利，所以你必须想办法缠住他。 哈利在黑魔法防御术课教室外面刹住脚步，拉开门冲了进去。 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，卢平教授，我…… 然而在讲台上抬眼望着他的不是卢平教授，而是斯内普。 这堂课十分钟以前就开始了，波特，所以我认为应该给格兰芬多扣掉十分。坐下。 哈利没有动弹。 卢平教授呢？ 他问。 他说他今天很不舒服，不能来上课了。 斯内普狞笑着说， 我好像叫你坐下的吧。 可哈利还是待在原地没动。 他怎么了？ 斯内普的黑眼睛闪闪发亮。 没有生命危险， 他说，看他的神情似乎希望有生命危险似的。 格兰芬多再扣五分，如果我必须第三遍叫你坐下，就扣50分。 哈利慢慢走向自己的座位，坐了下来。斯内普环视着全班同学。 在波特打断我之前，我说到关于你们所学过的内容，卢平教授没有留下任何记录。 对不起先生，我们学了伯格特、红帽子、卡巴和格林迪洛。 赫敏敏捷地说。 正准备开始学。 安静。 斯内普冷冷地说。 我没有提问，我只是批评卢平教授的教学缺少章法。 他是教过我们的最棒的黑魔法防御术课老师。 迪安·托马斯大胆地说，其他同学也纷纷小声表示赞同。斯内普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气势汹汹。 你们太容易满足了。卢平教授并没有给你们增加什么负担。我认为一年级学生就应该有能力对付红帽子和格林迪洛了。今天我们要讨论…… 哈利注视着他哗哗地翻课本，一直翻到最后一章。他知道他们肯定还没有学到。 狼人， 斯内普说。 可是先生， 赫敏似乎没法控制自己了，说道， 我们还不该学习狼人呢，现在应该开始学新课旁课。 格兰杰小姐， 斯内普用一种平静的令人恐惧的声音说道， 我好像记得教这堂课的是我，不是你。现在我教你们所有的人都把书翻到第394页。 他又扫了一眼全班同学。 所有的人快。 同学们愤愤不平地翻着白眼，一边小声嘀咕，一边翻开课本。 你们有谁能告诉我如何区别狼人和真狼？ 斯内普问。大家都一动不动，一言不发地坐着，只有赫敏例外，他又像往常那样忽地把手举得老高。 谁能回答？ 斯内普没有理睬赫敏，继续问道，脸上又露出了那种狞笑。 难道你们是说卢平教授没有告诉你们这两者的根本差别？ 我们跟你说了。 帕瓦蒂突然说道， 狼人那一章还没有学到呢，我们还在学。 安静。 斯内普恶声恶气地说。 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真想不到 我居然会遇到一般见到狼人都认不出来的三年级学生。我必须跟邓布利多教授说说你们落后了多少。 拜托先生。 赫敏仍然把手举得高高的说， 狼人与真狼在几个小地方存在差别，狼人的口鼻部。 这是你第二次擅自发言，格兰杰小姐。 斯内普冷冷地说， 因为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万事通，格兰芬多再扣五分。 赫敏脸涨得通红，把手放了下来，眼泪汪汪地盯着地面。全班同学都气呼呼地瞪着斯内普，这足以说明大家有多恨他。尽管同学们都叫过赫敏万事通，每人至少一次，罗恩呢，一星期至少会说赫敏两回万事通，此刻他却大声说道， 你提了一个问题，他知道答案，如果你不要人回答，干嘛要问呢？ 全班同学立刻知道罗恩越界了。斯内普慢慢地向罗恩走去，同学们都屏住了呼吸。 关禁闭，威斯莱。 斯内普把脸凑近罗恩的脸，柔声细语地说， 如果我再听见你对我的教学方式提出批评，你可就后悔也来不及了。 接下来的课上，谁也不敢出声了。他们坐在那里，从书上抄写有关狼人的笔记。斯内普在课桌间来回巡视，检查卢平教授布置他们做的功课。 解释得很不清楚，说得不准确。卡巴在蒙古更为常见。卢平教授还给了八分，我连三分都不会给。 下课铃终于响了，但斯内普没让他们离开。 每人写一篇论文交给我，内容是如何识别和杀死狼人。我要求你们就这个题目写满两卷羊皮纸，星期一早晨交。这个班需要有人好好管管了。维斯莱，你先别走，我们需要安排一下你关禁闭的事。 哈利和赫敏跟其他同学一起离开了教室，同学们都忍着怒气，等走到斯内普听不见的地方，才开始七嘴八舌地激烈声讨斯内普。 斯内普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我们的另外几个黑魔法防御术课老师，虽然他很想得到这份工作。 哈利对赫敏说， 他为什么要跟卢平过不去呢？你说难道是因为纳斯伯格特的事吗？ 不知道。 赫敏忧心忡忡地说， 我真希望卢平教授能赶快好起来。 五分钟后，罗恩追了上来，气得不得了。 你们知道那个…… 他骂了斯内普一句难听的话，惊得赫敏喊了声， 罗恩， 要我干什么吗？要我擦洗医院的便盆，还不许用魔法。 他呼呼直喘粗气，两个拳头捏得紧紧的。 为什么布莱克不能藏在斯内普的办公室里呢？啊，他可以替我们干掉他。 第二天，哈利醒得特别早，天还没有亮。起初，他以为是狂风呼啸把他给惊醒了，接着感到一股凉风吹到脖子后面，他腾地坐得笔直，恶作剧精灵皮皮鬼在他身旁飘来飘去，正使劲往他耳朵里吹气。 你这是干什么？ 哈利气愤地问。皮皮鬼鼓起腮帮子用力一吹，然后嗖地窜出房间，一边咯咯狂笑着。哈利摸到闹钟看了看，才凌晨四点半。他心里骂着皮皮鬼，翻了个身想接着睡，可是现在醒了，就很难不去理会头顶上闷雷滚滚、狂风撞击城堡墙壁，以及远处近林里树枝嘎嘎折断的声音。再过几个小时，他就要在外面的魁地奇球场跟这场狂风暴雨搏斗了。最后，他不再指望自己能重新入睡，起身穿好衣服，拿起他的光轮两千，悄默声地离开了宿舍。哈利刚把门打开， 就感到有什么东西蹭了他的腿。他赶紧一弯腰，正好抓住克鲁克山毛茸茸的尾巴尖，把他拖到了外面。 告诉你，我觉得罗恩对你的看法是对的。 哈利怀疑地对克鲁克山说， 这地方有不少老鼠，快去捉他们，快去。 说着他用脚把克鲁克山往旋转楼梯下面推。 别来找斑斑的麻烦。 到了公共休息室，风暴的声音更响了。哈利心里很清楚，比赛不会被取消。魁地奇比赛是不会因为雷电风暴这样的小事而取消的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开始感到忧心忡忡。伍德曾经在走廊里把塞德里克·迪戈里指给他看过。迪戈里是五年级学生，个头比哈利大得多。找球手一般体格轻盈，身手敏捷。但是在这种天气里，迪戈里的体重倒成了一种优势。他不大容易被风刮得东倒西歪。哈利在炉火前消磨时间，等待天亮，时不时地起身阻止克鲁克山再次溜上男生宿舍的楼梯。好不容易，他觉得吃早饭的时间肯定到了，就独自钻出了校巷洞口。 站住！决斗吧，你这条赖皮狗！ 卡多根爵士嚷道。 哦，闭嘴吧。 哈利打着哈欠说。他吃了一大碗粥，感到振作了一些。开始吃面包时，其他队员也来了。 肯定是一场恶战， 伍德说。他什么也没吃。 别担心，奥利弗， 艾莉亚安慰他说。 我们不在乎这点毛毛雨。 然而这绝不是一点毛毛雨。魁地奇运动特别受欢迎，全校师生都像平常一样出来观看比赛。他们顺着草坪朝球场跑去，低着头抵挡剧烈的狂风，因为半路上手里的雨伞被风刮跑了。哈利刚要走进更衣室，就看见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撑着一把大伞朝露天体育场走去，一边对着他指指点点，哈哈大笑。队员们换上深红色的队袍，等着伍德像往常一样给他们做赛前讲话，可是没有等到。伍德试了几次，却只发出一种古怪的哽咽声，便无奈地摇摇头，示意他们跟着他走。风刮得太猛了，他们向球场走去时被刮得左右摇晃。又是一阵滚滚雷声，即使观众在欢呼喝彩，他们也不可能听见。雨水打在哈利的眼镜上，这种状况下他怎么可能看见金色飞贼呢？赫奇帕奇队员穿着淡黄色的队袍从球场对面走来，两位队长走到一起互相握手。迪戈里朝伍德微笑，可是伍德像患了破伤风一样牙关紧闭，只是点了点头。哈利看见霍奇女士的嘴在说， 骑上扫帚。 他叽咕一声把右脚从烂泥浆里拔出来，跨上他的光轮两千。霍奇女士把哨子塞到唇间吹了一下，声音尖细，像是从远处传来。比赛开始了。哈利迅速上升，可是他的光轮在风里拐来拐去。他尽量稳住扫帚，转了个身，眯起眼睛看着雨中。